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明天爱谁》，原唱是容祖儿在2002年的音乐作品。在次年2003年，小美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美乐蒂》，又将这首歌收录其中，并作为主打对外推出。我想收音机前喜欢听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歌坛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歌曲在原唱那儿可能处于这种默默无闻的状态，隔了一些年，一个歌手把它翻唱，或许就会带给这首歌另外一种生命，甚至这首歌会大放异彩，流行开来。这首《明天爱谁》虽然没有在小美的翻唱之下大放异彩，但是却赋予了与容祖儿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来说容祖儿的原唱，容祖儿说普通话，可能大家看一些她上过的综艺节目都知道，一直说不太好，所以你听她唱普通话也略微有一些别扭的感觉。因为别扭，而且这首歌需要压低声音，好像一直有咂巴嘴的声音，所以听来总觉得不太舒服。另外容祖儿的原版还会给我一种很赶的感觉，匆匆忙忙，好像想要赶快进入到明天，是因为昨日之日不可留吗？而你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小美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是不是觉得啊，好像跟容祖儿的原唱比起来一下子就慢了下来，而这一慢就美了起来。好比蒋勋先生曾经说过的话，生活的美学就在于抵挡一个盲字。江美琪的版本我觉得是那种慢慢的淡淡的，甚至连喜悦悲伤的情绪都显得很平淡。有人说小美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是用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在讲述着别人故事里的那份喜痛，可是如果要面对自家房子着火还能够保持隔岸观火般的冷静，那这是甜还是苦呢？我想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会有所区别，或许收音前的你听完这首《明天爱谁》，你的想法完全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只要音乐动听就好。我们来听这张翻唱专辑《美乐蒂》里面他与张志成的对唱《爱情》。 那不是因为爱着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那不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一些比较优秀的翻唱专辑，来听林志炫所演唱的《花房姑娘》。 炫在2001年所发行的翻唱专辑《擦身而过》当中所翻唱的老歌《花房姑娘》。这张唱片是林志炫独立制片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当中除了收录刚刚我们听到的崔健的这首老歌《花房姑娘》之外，还有张学友的《离人》，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红蚂蚁的《爱情酿的酒》，顺子的《写一首歌》等等。当时专辑选取的过程当中是并没有考虑到商业价值和这些歌曲的知名度，而是这些歌曾经给林志炫带来的聆听之外的另外一种感动。他认为这些歌曲在当初没有被原唱作为专辑的主打，真的有一种遗珠之憾。当然这些可能是因为时间空间或者其他的因素，让林志炫与这些歌也产生了第一次的擦身而过。比如说当时林志炫和张学友都是同时看上离人这首歌的，最后却被张学友的公司抢先一步收录，就这样擦身而过了。于是在2001年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想弥补与这首歌的缘分。这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离人。 影子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淡淡散散人惆怅，离人帮助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正对，字典里没春天。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淡淡散散人惆怅，离人帮助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正对，字典里没春天。超凡人心长对，字典里没春天。 在他2001年所发行的翻唱专辑《擦身而过》，我觉得他当时为什么给这张翻唱专辑起这个名字，或许就是因为这首《离人》，当时他和张学友同时看上，最后被张学友的唱片公司抢先一步收录，所以就这样有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吧。这张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0首歌，这10首歌全都是其他歌手曾经发行过的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曲目，而且时间跨度都在10年以上。因为第一次做自己专辑的制片，有了充分的这种主导权利，所以他在选曲的时候就不以市场导向，完全是自己曾经听过的心动的一些音乐作品。如今回头去听这些曲目，相当的青春，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带我们走回到我们自己青春年少的心灵花园。这些歌曲都是80年代极为隽永的音乐作品，原唱人可能今天有很多都已经不再创作，有的甚至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记着这样的歌声，仿佛好像我们真的可以加上一叶轻舟，重返那个美好的年代，寻找在歌声里的那份纯情。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当中就对这张专辑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评论，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清淡悠闲是这张专辑的总体特点，像是把自家收藏的古董珍品取出来细心的把玩一番，歌中少有揪心的个人恩怨，总是谦谦君子，闲庭信步般优雅吟唱。林志炫摆脱了量身定做的层次，把许多风格迥异的歌曲拿来重新演绎，打破了先入为主的概念，让听者接受歌者对歌曲的新意思。怀旧感和新鲜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同时扑面而来，真的达到了翻唱应有的境界，相当精彩的一张专辑。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王平也特别推荐给各位，记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擦身而过，各位喜欢不妨找来听一听。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他翻唱红蚂蚁的爱情酿的酒。 有人告诉我，爱情

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 之一。提到许茹芸，我们就绕不开她的《云石城墙》，真的太有特点，太好听，太惊艳了。当年，当下翻唱歌手很多，而且有一段时间发翻唱专辑几乎成风，隔三差五你就会发现有个歌手发了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很少有人敢去触碰《云石城墙》的音乐作品。1999年，齐秦就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世纪情歌之谜》，他就相当大胆地翻唱了这首《如果云知道》。 我想收音机前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很多朋友，或许自己有很多青春岁月、青春往事，都是伴着齐秦的歌声当中度过的吧。如今我想问，那些旧的卡带，对你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些齐秦的旧的卡带，你回家还能找到吗？如果能够翻找出来，或许已经泛黄，甚至已经发霉了吧？你有很久没有触碰了，对不对？或许偶尔我们在街头再次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我们可能还会驻足神伤，感怀时间太过匆忙，或者是想念青春岁月里面的那些玩伴。真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换句话说，这也就是齐秦在我们这一批人成长岁月当中，他的那个怎么说，记忆的属性吧。然后我就发现有人在评价这张翻唱专辑的时候，曾经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说做歌手容易，做红歌手也容易，但是要闯荡歌坛二三十年之后，在流行音乐史上留下足迹并仍然不断的前进，就很艰难了。这样的歌手在华语歌坛真的是凤毛麟角，而齐秦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仅作为一个歌手存在，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还是怎么说，是青春的美好记忆。这张世纪情歌之谜是齐秦发行的唯一一张翻唱专辑，这些老歌可以说是风格多样，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之下仍然有齐秦他自己的风味。这就是齐秦的厉害之处，就是不管是谁的歌，只要经过我重新演绎，都会成为我的歌。我想这就是他可以在歌坛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记得他最主要的原因吧。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告别。 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不错的翻唱。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在2011年所发行的《花旦》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女人如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过知青中，吹过知秋浓，花开花谢中时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花收录在2011年6月周华健所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花旦》当中，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女生的歌，然后周华健作为一个男生来演绎，所以单从这一点就已经很有特点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歌曲的选择，整张专辑相当用心，入选的作品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从旧上海时代周璇的代表作《天涯歌女》，一直到张惠妹后期的经典《人质》，通通的网络在内，甚至王菲在春晚上翻唱的《传奇》也没有遗漏，所以可以说作品横跨的时间还有类别都能够唱出一点意思来。虽然说选择的作品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详的经典中的经典，但是说实话，就因为大家非常熟悉，太过经典，也使得后期翻唱的难度不小。不过周华健真的绝对有这个本事，毕竟他是当下歌坛少见的常青树，不是吗？所以在11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让我耳前一亮。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歌，他翻唱陈淑桦的《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懂，她最好永远天真，为她所爱的人。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音乐主题是分享一些精彩的翻唱，有时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选择翻唱要比去唱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因为有原唱的影子在那里，因为利益根本不同，所以表达的效果可能也不会一样。就比如说我在前面特别推荐的2011年的这张周华健的翻唱专辑《花旦》，周华健的歌大家可能没有太多人说不喜欢，但是这张专辑当时出来的时候，虽然我说我惊艳到了，但是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声音。我身边就有人跟我说，因为太想标新立异，所以就显得有些怪，还有一些朋友说，甚至有一些让人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接受。我在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各花入各眼。不过在翻唱专辑当中也有成功的一致好评的专辑，比如说王菲就用了她的那张《非秘密之音》，既致敬了邓丽君，又唱出了自己的诠释和韵味，所以也成就了整个华语歌坛翻唱的典范。我在想，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歌手会发行一些翻唱专辑，但愿他们都可以用自己所理解的这种表达翻唱出他们自己个性的味道的作品，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好听。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惠妹在《梦想的声音》节目现场所翻唱的一首歌曲，很嗨，如果你会唱就一起来唱，叫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就是没有感觉。